公主箴言第一章，以色列王达卫之子撒罗满的箴言，是为教人学习智慧和规律，叫人明了哲言，接受明智的教训，仁义、公平和正直，使无知者获得聪明，使少年者获得知识和慎重，使智慧者听了增加学识，使明达人听了汲取智谋，好能明了箴言和譬喻，明了智者的言论和他们的隐语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召机，只有愚昧人蔑视智慧和规律。我儿，你应听你父亲的教训，不要拒绝你母亲的指教，因为这就是你头上的冠冕，你颈上的珠链。我儿，如果恶人勾引你，你不要听从；如果他们说来跟我们去暗算某人，无故的陷害无辜，我们要像阴符一样活活的吞下他们，把他们整个吞下去，犹如堕入深坑里的人。这样我们必获得各种珍宝，以赃物充满我们的房屋。你将与我们平分秋色，我们将共有从你前拿。我儿，你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，该使你的脚远离他们的道路，因为他们双脚趋向凶恶，皆于请流人血。在一切飞鸟眼前张设罗网，尽属徒劳。其实他们不外是自流己血，自害己命。这就是谋财害命者的末路，他必要送掉自己的性命。智慧在街上呐喊，在通衢发出呼声，在热闹的街头呼唤，在城门和市区发表言论。无知的人，你们喜爱无知；轻狂的人，你们乐意轻狂；愚昧的人，你们憎恨知识，要到何时呢？你们应回心听我的劝告。看，我要向你们倾吐我的心意，使你们了解我的言语。但是我呼唤了，你们竟予以拒绝；我伸出了手，谁也没有理会。你们既蔑视了我的劝告，没有接受我的忠言，因此你们遭遇不幸时，我也付之一笑。灾难临到你们身上时，我也一笑制止。当灾难如暴风似的袭击你们，祸害如旋风似的卷去你们，困苦忧患来侵袭你们时，我也置之不顾。那时他们呼求我，我必不答应；他们寻找我，必寻不着我。因为他们憎恨知识，没有拣选敬畏上主，没有接受我的劝告，也轻视了我的一切规戒。所以他们必要自食其果，饱尝独断独行的滋味。的确，无知者的执迷不悟杀害了自己，愚昧人的漠不关心断送了自己。但是那听从我的必得安居，不怕灾祸，安享太平。